心情，你不要再想他，不要浪费心情，好不容易才放假。你有一个小时可以逛逛成平衡，谁说不能一个人去逛林奈迪亚？你有两个小时，为什么不喝杯咖啡很优雅？这时不准再想，赶快出去走走，享受外面的欢乐。淡水河边骑个 U bike 感觉也不错。你有整个下午，你想做什么就做。这时不准再想他，不要浪费心机呀。不要再想他，不要浪费心机呀，好不容易才放假。

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聪明的让我感动的。

将彼此都在孤独里忍 就像黑夜。